北京时间8点整，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哎，这两天这书怎么那么火啊？ 不知道啊。 昨天咱俩去看那电影，怎么就得了那么多奖啊？ 哟，我光看热闹了。听说这展览得排3小时队才能进去，都看什么名堂？ 你等等，我上网查查啊。 别麻烦了， 别麻烦 了。锁定北京故事广播，什么最新鲜，什么最热点，什么最有趣，风从哪里来，全让你知道。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95.4 AM603 北京故事广播的风从哪里来，我是田阳。演员黄渤的电影导演处女作一出好戏最近正在上映，这部影片由黄渤、王宝强、舒淇、张艺兴、于和伟、王迅等联袂主演，讲了一个公司的员工团建出游却遭遇了海难，被迫流落到荒岛共同生活，因此面对了一系列问题的考验。已经看过这部影片的朋友表示，一出好戏，这出戏它不只是一部喜剧，更是一部反映人性的荒诞剧。黄渤除了担任导演之外，也在影片中再次演绎了一个在社会底层摸爬滚打的小人物形象。那今天的风从哪里来，我们就来聊聊黄渤从演员到导演的演绎历程，也来说说那些像黄渤一样凭借小人物形象散发大光彩的演员故事。 风从哪里来，听了你就是朋友圈里那个最会聊天的人。 2018年央视狗年春晚的舞台上，演员黄渤搭档张艺兴、陈伟霆为观众带来了一曲劲歌热舞《最好的舞台》。站在两位年轻的专业歌手中间，黄渤的唱跳表现是毫不逊色，甚至可以说是更为抢眼。这段表演也成为了2018春晚的一大记忆点。 我们最好的舞台， 春晚舞台、综艺节目、喜剧电影，这是大家平时看到黄渤的几个不同的领域。不过最近的黄渤有了新的身份，就是电影导演。这部叫做《一出好戏》的导演处女作就正在院线上映。不知道从哪天起，演员黄渤的身上多了个50亿影帝的称呼，这是网友和观众们给他起的一个称号，说的是由他出演的几部电影票房加起来已经超过了50亿元人民币。如今大家一提到黄渤，想到的是一个极为成功的演员形象，很多人可能并不了解他曾经的那段草根生涯，不过黄渤自己却没有忘记。黄渤在综艺节目里还有个搞笑的外号，叫青岛贵妇。他是山东青岛人，1974年出生在一个普通的公务员家庭。小时候黄渤学习成绩一直很差，但是他特别喜欢唱歌跳舞，从初中就开始参加唱歌比赛，高中的时候已经做起了餐厅的驻场歌手。虽然父母并不支持他唱歌，认为这是不务正业，但黄渤却一直坚持了下去，甚至没有考大学，而是到了北京成为一名北漂。北漂的那段日子可以用兵荒马乱来形容。黄渤住在郊区的农民房里，唯一的交通工具是发小高虎借给他的一辆破自行车，大冬天得每天登上2个小时，到市里跑场子卖唱。某天早晨醒来上厕所的时候，黄渤突然觉得眼下的生活实在是一点奔头都没有，他就结束了北漂生活，回到青岛开了一家机械厂。可是在家乡当黄老板的这段经历，非但没有让黄渤远离演艺，而是让他坚定地意识到自己真正热爱的东西始终是舞台和表演，于是他再次杀回了北京。机缘巧合之下，黄渤演了他的第一部戏，是一部电视电影，叫《上车走吧》。没想到这部作品获得了2001年度金鸡奖的最佳电视电影奖，受到了鼓励，黄渤就去报考了北京电影学院。他一共考了3年， 前两年报考的是表演班，但是因为外形问题根本就没入监考老师的法眼。第三年电影学院头一次招考配音班，黄渤这才终于考了进去。28岁的高龄跟15岁的刘亦菲成了同一届的校友。后来的故事大家就比较熟悉了。2006年，黄渤参演《疯狂的石头》，凭借满口青岛话的黑皮这个角色一炮而红。后来他又主演了电影《斗牛》，获得了金马奖的最佳男演员奖。再往后就是《民兵葛二蛋》《泰囧》《西游降魔篇》等一部又一部票房口碑双丰收的影视作品。曾经有人问黄渤，你是靠什么样的力量走到今天？黄渤说，这一路走来，我靠的应该就是赖皮式的软坚持吧。风从哪里来正在播出，这里是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我是主持人田阳。刚才咱们说了演员黄渤的奋斗史，回顾他的作品，黄渤塑造的几乎每一个角色都是所谓的小人物。比如在电视剧《生存之民工》里，他演的就是北漂的民工兄弟；在电影《亲爱的》里头，他演的是一个丢了孩子的普通父亲。可能最不小人物的一个角色就是《西游降魔篇》里的孙悟空了。只不过黄渤这一版孙悟空外形相当邋遢，演的还是被封在五指山下的这段故事。虽然是孙悟空，但其实也不怎么神气。为什么演小人物还能这么成功呢？因为黄渤塑造的小人物角色形象质朴真实，人物性格鲜明，和我们的生活非常贴近。再加上黄渤的出色演技，简直就是把每一个人物都演活了。不过说到演绎小人物的大前辈，在黄渤之前自然也有不少。这个时段我们来聊聊一位一辈子演小人物的大艺术家，著名表演艺术家牛奔先生。牛奔先生1935年出生于天津，6岁的时候他不幸失去了双亲，于是跟着哥哥生活。牛奔的哥哥那个时候在北平的中电三厂，也就是后来的新影厂当司机。1946年沈福导演的抗战影片《圣城记》需要一位饰演村童的小演员，牛奔就在这里头演了那么一个叫小牛子的角色。《圣城记》正式开拍，演日本鬼子的是演员韩涛，他也住在三厂大院里，平时挺和善，牛奔天天和他见面。导演让牛奔演出怕韩涛的样子，可是牛奔怎么也怕不起来，却只想笑，试拍了好几条都通不过。导演沈福直摇头，在一旁的演员谢天着急了，冲进拍摄现场给了小牛奔一巴掌，他这一下子委屈极了，耷拉着脑袋再也笑不出来了，这场戏也就顺利通过了。就这样，谢天的一巴掌把牛奔打入了电影这门行当。牛奔其实不姓牛，本名叫张学景。当时电影界的演员单字的名字很多，因此牛奔也让谢天帮他改个名字。谢天说，咱们平时都叫你小牛子，干脆再加上三个牛，叫牛奔吧。这就是牛奔这个名字的来历。从《圣城记》里的小牛子开始，牛奔塑造了一大批的银幕配角形象，比如《红色娘子军》里的小庞，《泉水叮咚》里的大刘，以及为他赢得了金鸡奖和百花奖两大最佳男配角奖的牧马人。他演的很多人物连个完整的姓名都没有，但他却甘当了一辈子的绿叶，不仅是衬得红花更美，自己也是硕果累累。比如在牧马人中，牛奔生动地饰演了牧民郭扁子这个角色，他幽默的表演让上世纪80年代的很多观众都很着迷。当时的影评写道，牛奔用自己的角色告诉大家，光凭漂亮的面孔和外形当电影演员再也行不通了。其实这个角色在牧马人的原剧本里只有寥寥几笔的描写，但是牛奔却调动了自己的生活经验，赋予了这个人物光彩，让人物活了起来。 老许啊，你要老婆不要？哎，你要老婆，只要你开金口，我等会儿给你送来啊。 那你就送来吧。 好，君子一言啊。好，你收拾收拾。阿姨，你看，女方的证明已经有了，你这边我马上去证书开证明啊。哎，你看你这样， 怎么？ 来，拿掉，拿掉。 哎呀，你， 我回头就把人给你送来啊。嗯。哎，你准备准备，今天晚上就洞房花烛夜吧。 牛奔不仅演戏认真，他的手还特别巧，爱琢磨那也是出了名的。他在上海电影制片厂工作的时候演过很多话剧，那个时候为了让演员有更多的锻炼机会，演员剧团成立了小分队去工厂农村演出，舞台上很多生活道具就是出自牛奔的点子，比如一道虾仁面条就是牛奔做的道具假面条，但他做的以假乱真。更绝的是他在碗底下放上一个汽水瓶盖，盖子里放上艾叶，点着了就会冒烟，这样端上来的面条就显得热气腾腾，令人叫绝。更让人吃惊的是，舞台上成桌的菜都是牛奔用辣和爆花做成的，可以轻装上阵，用个大袋子就可以把一桌的菜都装在一起，可以带着奔赴各地演出。2014年，79岁的牛奔参加了电视台的一档旅游真人秀，叫《花样爷爷》。牛奔这位花样爷爷展现出了他可爱的老顽童的一面，爱吃冰激凌和面包，有时候还爱玩失踪。节目里牛奔也情不自禁地讲述了自己的心路历程。他说，这两年工作太辛苦了，我准备到了80岁就息影了。但是这回旅游之后，我有了一个新的想法，我还可以再干两年。果然近几年他又相继出演了好几部公益电影和微电影作品，并且在去年获得了金鸡奖终身成就奖的肯定。 一股从西伯利亚来的冷空气前锋今天上午到达新疆北部。 等等，这不是一档天气节目，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有故事，有内涵，有品味。2018年北京故事广播，风从哪里来？ 风从哪里来？您一定想知道。大家好，我是田阳。今天咱们聊的是那些擅长塑造小人物形象的演员。刚才聊了牛奔前辈，也聊了最近正当红的演员黄渤的故事。说起来，媒体上曾经有这么一种说法，说黄渤是葛优的接班人。那人家葛大爷也没退休呢吗？这个时段我们就来聊聊葛优这位从小人物小配角演到了戛纳最佳男演员的经历。大家都知道葛优的父亲是著名的表演艺术家葛存壮先生，虽然出生于演艺世家，从小就生活在北影厂，左邻右舍都是演员，但葛优小时候却并不喜爱表演。上幼儿园的时候，即便是有老师的命令，他也不愿意去表演节目。19岁，葛优到昌平插队，因为身体单薄就被分去负责养猪。1979年，全国艺术院校开始招生，葛优请了假回到城里参加考试，结果是屡次失败。后来他就报考了全国总工会文工团，巧的是面试的时候葛优演了一个小品，名字就是喂猪。这有生活基础，他就是不一样。小品养猪受到了考官的一致好评，葛优也被全国总工会文工团录取，成为了一名专业的话剧演员。接下来的几年，葛优只是在舞台上跑龙套。1984年，他才很偶然地被选中，在电影《盛夏和他的未婚夫》中饰演了一个小角色，葛优这个名字第一次上了演员表。真正给葛优带来幸运的是1988年由王朔小说改编的电影《顽主》。葛优的外形和表演都特别符合王朔笔下那种面冷心热的小人物形象。据说在《顽主》里，葛优和梁天的表演都特别松弛，比较出彩，给演员张国立还带来了不少压力。葛优在片场极其安静，总是拿着台词自己琢磨，既不和人搭话，也不跟人对词儿，只是自己嘴里念念有词，哪怕是一句简单的台词我走了，他都会颠过来倒过去的不停地调换重音，想要说的更有意思一点。 葛优也凭借《顽主》这部影片收获了一个金鸡奖最佳男演员奖的提名。 对不起，我来晚了。我紧赶慢赶，还是迟到。这车等半天了吧？ 没关系，反正我等的也不是你，你来不来都一样。 你等的就是我，不过你自己不知道就是。今天除了我没别人再来了。 啊，你比我还知道我想干什么？别打岔啊，警察在旁边呢。 你叫刘美平。 嗯。 是百货公司手绢柜台组长，在等肛门科大夫王明水。到底咱们谁搞错了？ 王明水也没秃啊。 哦，他的头发还在。是这么回事，有个领导流血不止，他被接去出诊，他不忍心让你扫兴，委托我们公司派员替他赴约。我叫杨仲，是三体公司业务员，这是名片。 那我跟替身谈恋爱像真的一样？ 您完全不必移情，我们的职业道德也不允许我往那方面诱你。我们对顾客是请示，大概这么说您更容易明白，就是我只要像王明水那样照应您一天，陪您一天。 人生就是这么回事儿，就是踢足球。也许啊，这个一大帮人在这跑来跑去，也许你整场都踢不进一个球去啊，但是你还得玩命踢，因为观众在玩命的喝彩打气。人生就是跑来跑去，听别人叫好。 我发现你特深沉，你平时是不是特爱思考？ 是，我平时特爱思考。 在随后差不多十年的时间里，葛优扮演了20多位不同的角色，这其中1993年电影《活着》可以说是他表演上的一个转折点。前期他扮演的角色大体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在一些名导演的影片中出演反派配角，另一类就是当代生活中的喜剧小人物。《活着》里的主人公福贵为葛优打开了一个表演上的新天地，这个人物不仅年龄跨度大，更重要的是张艺谋要求葛优改变戏路，改变他在观众中已经形成的冷面笑匠的形象。果然福贵大哭大笑，大悲大喜，而葛优也因此成为了1994年戛纳国际电影节的最佳男演员。前几年葛优在电视剧《我爱我家》里瘫坐沙发的一张剧照突然在网络上走红，葛大爷懒散放空的姿态不知道怎么就打动了宅男宅女的心，成为了网红表情包。不过这几年来葛优挑的剧本却是越来越严肃，演的角色也不再局限于小人物。其实葛优挑角色，不管他是大人物还是小人物，他就是一个纯粹的演员。而他自己的话是这么说的，我是一个戏子，就是为了取悦观众。 风是由空气流动引起的一种自然现象，大风起兮云飞扬，桃花依旧笑春风。风还是风潮，是风物，是风景，是风格，是风范，是风度。风从哪里来，你一定想知道。 您现在收听的依然是北京故事广播的《风从哪里来》，我是主持人田阳。今天咱们从黄渤的导演处女作《一出好戏》说到了几位擅长演绎小人物角色的演员，还有一些时间咱们再来聊一位，他就是演员范伟。大部分观众认识范伟都是通过小品。1995年范伟第一次登上央视春晚的舞台，表演了一个小品《牛大叔提干》，后来他又多次登上春晚舞台，并且在电视剧《刘老根》里出色地饰演了药匣子这么个典型的小人物角色。范伟塑造的影视剧人物多种多样，在电影《耳朵大有福》里他演的是铁路机械工人，在喜剧《即日启程》中演的是旅居塞浦路斯的窝囊男人，电视剧《老大的幸福》中范伟又塑造了一位憨厚老实的足疗师傅的形象。有人说范伟塑造的角色总是透出一种邻家大叔式的亲和力，他塑造的银幕形象既能让观众感受到人性的温暖，也可以老道地讽刺出角色的局限性。总之， 人物形象是非常立体。在这儿呢，我也想给大家推荐一部电影，它是2016年由梅峰编剧执导，范伟主演，改编自老舍小说的影片《不成问题的问题》。这一次范伟演的是一个抗战时期的小官员，重庆大后方的农场主任丁主任，靠着一身通情达理的交际本领，他把上下打理得妥妥当当，人缘相当好。不成问题的问题改编自老舍先生1943年的一篇同名讽刺小说，篇幅不长，为了支撑起电影144分钟的篇幅，导演在原作的基础上进行了相应的扩充。这部影片很特别，因为它是一部黑白电影。据说导演梅峰在写剧本的时候查阅了大量的民国资料，因为当时的报纸和影像资料都是单色的，以至于他就认定黑白就是对那个特殊年代最贴切的写照和形容。不成问题的问题这部电影大致沿袭了老舍原著中有趣又辛辣的风格，虽然讲的是上世纪40年代的故事，但是却反映了现实的问题。这其中关于做人做事、中国式的人情等等，至今都是职场上大家经常会面临的困境。所以这部影片也被誉为是一部最佳职场教科书。一些90后的观众就评价说，油腻和脱发才不是职场的大敌，从电影里看懂了做人做事，才能真正的在职场里闯荡。而范伟也凭借他愈发细腻的演技，获得了第53届台湾电影金马奖的最佳男主角奖。从小人物到大明星，今天咱们聊的这几位演员，他们的成功靠的都不是外形，而是对生活的细腻观察，以及对演技的细致打磨。小人物的角色之所以受欢迎，就是因为他们代表的就是千千万万的我们，代表了普通观众的生活。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听听黄渤最新电影《一出好戏》的主题曲，这首歌也挺贴题的，叫《当每颗星星》。还是那句老话，只有小演员，没有小角色，每个人都是一颗星星，每个角色都能散发出属于他的光彩。我是田阳，代表编辑彭小雨，感谢您的收听。风从哪里来？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